主体的，有一个在这上面有一个我们的这个一个诚信的一个 服务机构， 服务机构啊，一共有150多家，要为我们的成果转化来做专业化的服务，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徐主任说到6月28号这个会，我注意到啊，28号这一天啊，咱们北京开了2个这样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会。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由中关村管委会跟中国科学院 对 一起来主办。嗯，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围绕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成果怎么在北京落地，然后举办了相应的一些活动。我注意到这个会呢，还发布了这个中国科学院科研成果在京落地的若干举措，印象应该是有10条。 嗯， 那么这样一种转化的方式啊，就是突出咱们北京在科技创新上，在成果转化上，形成这样一种产业链条。在这个会当中里面还提到。我们中关村30年来去不断的发展，然后在开放实验室建设当中发挥的作用。 嗯， 那么我也认识几位啊，咱们中关村的老的民营企业家，他们一直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最早的电子一条街做成果转化成果服务，后来做民营企业，到最后呢做民营企业家协会，这个协会本身就在承办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后来呢开始做天河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其实这个整个这个行业链条当中啊，就是咱们中关村的开放实验室，咱们北京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现了中央在京单位这样一个力量。所以28号这一天2个会，一个高校研究机构的，一个中科院的，凑在一起，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我们的举措。 嗯， 对，我们政府部门还有我们这个市场啊，这些这个服务的中介机构和主体，还有我们这个创新呢，院所、大学呀，大家都在积极的行动。 嗯， 我想对我们北京啊，科技成果转化肯定是会越来越好。 对，北京的这个科技创新中心的这个建设呢，应该说政府部门还有社会各界都想了很多的办法，放了很多的大招。那么其实刚才大家谈了很多像这个科技啊创新啊，其实说句大白话，碰到的很多困难都是资金的问题哈。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最近北京市有一件大事，就是在6月24号的时候成立了一个100亿级的科技创新基金。我相信田委员您听到这个也很振奋是吗？ 是，因为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我们第一次听到或者比较完整的听到是6月21号。6月21号银河郡副市长在市政协常委会上做了一个2.5小时报告，里边啊重点做了这方面的介绍。我们当时啊这个政协委员们确实欢欣鼓舞，这是北京在这个科技创新中心中放的一个大招，我们是这样来看待的。 嗯，徐主任，这个确实是哈，让科技工作者感到非常的高兴。这个是解决一个大问题的，而且300亿只是一个母基金是吧？ 对， 嗯， 那个北京啊，我们科技创新母基金呢，应该说得到了国内外啊和社会这各界的广泛的关注。 嗯， 那么这支基金呢，总的规模呢，母基金的规模是300亿。其中我们北京的财政和我们4家国有企业出资200亿，另外我们的金融机构啊出资100亿，总的规模呢母基金是300亿。这个基金呢，这个要在2级放大啊，要4倍到5倍的放大，因此我们这个基金呢放大以后的规模呢就是1000亿到1500亿。这个基金我们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按照5-3-2，就是50%、30%、20%这样比例啊，做了一个分配。其中啊，50%要投在原始创新，投在硬科技，啊，这个总书记在528两院院士大会讲啊，我们这个核心技术啊是买不来，啊是要不来，讨不来的，要靠我们自己，啊，那么我们这支基金呢？这50%就要投在我们的原始创新，啊，投在我们的硬科技， 嗯， 啊，另外30%呢是投在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啊，这个环节，还有20%呢是投在我们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啊，这个领域，啊，那么在基金呢还有个特点呢，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周期比较长，我们这次基金呢是15年，我们过去的很多基金呢，这个两位委员都知道，有的是7年。有的是10年，我们是15年。为什么要10年呢？就是我们啊，这个原始创新和还有我们的一些基础研究，它的周期啊比较长，我们要符合这样的规律啊，我们是15年。 这个在15年原始创新里面呢，我们政府的资金呢鼓励社会资本来参加，因此在我们15年以后退出的时候，我们的资金呢只是把本金加上同期存款利息，按照这样的额度，我们形成的利润和 carry 啊，我们都给到我们社会的资本的投资人，还有我们创业的团队。另外呢，在管理上，我们这个母基金啊，我们是采取啊向全球公开招聘管理团队，一共有100多家啊。同时呢，这个我们这个请了我们专业化的评选机构，最后呢，我们从19家里面进一步的筛选评选以后，我们确定了中金公司。另外在子基金，我们也是完全按照市场化啊，通过专业化的公司来成立这样的子基金。这样的这个基金呢，这个特点呢，应该还是非常啊很明显啊，非常明确的。 是刚才就像那个徐主任，因为我们近期啊也非常关注这支基金，因为科创母基金这次北京的力度非常大。 对， 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尤其原始创新和这种基础性技术研发的这个工作里面，这支基金将会起到很强的一个支撑作用。同时呢，对于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在市场转化过程当中，尤其是从技术到产品这个之间的一个转化，其实资金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和杠杆。所以这次呢，咱们北京市这个首都科创母基金，就像那个徐主任介绍的一样，的确会助力推动于我们首都科技创新的再一步的一个发展。 那么通过刚才徐主任和两位委员你们真诚的这个沟通协商和交流哈，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北京在对科研人员的松绑减负上确实是使出了很多的大招。那么北京市政协呢也建议要着重突出北京成果转化的地方特色和优势，为成果转化保驾护航。那么说到北京的地方特色和优势呢，龙头企业多，创业的热情高，这是两个很重要的特点。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田文委员来关注一个提案，关于推动北京龙头骨干企业参与重创空间建设的提案。 好的，请闭眼放松，继续测。 头上戴着蓝色眼罩，面前是一台脑部检测仪器，但请注意，田文委员正在做的不是医院的脑部检查，而是一个脑波分析系统，用于检测人的大脑和心理健康状态。 这个就是您的一个整体的报告。 这个办公区是北京 DRC 基地的一部分， DRC 基地提供包括技术设计和服务资源体在内的完整的资源协作体系，是北京市科北认定的首批重创空间之一。在这里，小到 3D 打印玩具、创意牙刷，大到智能家居产品，应有尽有。 这是一块什么呢？我们叫爆胎硬件按键装置。因为如果说我们轮毂上不装这个装置的话，那么它的那个轮胎一定爆胎之后啊，它那个侧滑力啊，能把这轮胎甩掉。 所以你核心技术实际是这个带子。 对的，这个环。那么装了它之后，那个轮胎甩不掉，这个车不容易翻。 所以看似很小的一种技术上的一个解决，实际上是到失败。 对，而且它跟那个什么依维柯啊、金龙汽车啊全部合作，很多四 S 店已经有了。 DRC 基地目前运营面积10000余平方米，年产值超过20亿元，年缴税2亿余元，先后培育设计企业100余家。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蓬勃发展，像 DRC 基地这样的重创空间，北京大大小小有200多家。但是参与重创空间的龙头骨干企业比重却较小，而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对于优化北京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有着重要作用。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张维，我现在呢是在大唐网络369云工厂，这是全国首批专业化重创空间，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移动互联网专业化重创空间。那么大唐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知名品牌，能为专业重创空间提供什么样的活力呢？ 大唐电信呢，作为一家高科技公司的一个央企啊，确实它本身有很多资源，基于这个基础开展这个双创的一些服务。我们把大唐的一些技术打包，我们放在我们中国云的平台上，包括大唐的一些资本力量，包括大唐在全国各地的市场网络，面向社会的开展各种创业者、中小微企业来开放，为他们提供这种一站式多维度的服务。 目前，大唐网络针对民生和产业痛点，打造了天天系的孵化项目。及医疗健康领域的天天灵南，教育行业的天天爱米，金融保险行业的天天安图，大数据和智能硬件领域的天天智云。 天天系是我们着力打造的一个重点的孵化品牌。你看，每个天天系里面都有我们大唐的核心资源在里面，我们大唐在里面的占的股权结构也是属于比较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把这种企业呢，力争把它推上市，走上资本通道，快速来发展。 田门委员通过调研提出梳理相关优惠政策，增强政策措施针对性，创新运营管理模式，提高运行效率，以及发挥科技类社会组织作用，为企业重创空间建设提供服务等一系列意见建议。 那么刚才短片里呢，我们跟随着田文委员去中关村的创业大街，感受了重创空间的活力哈。这个重创呢，现在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儿。重呢就是很多人一起，创就是创新创业，那么重创就是很多人一块儿来创业哈。那么田委员，现在咱们北京有哪些比较成型的重创空间？另外咱们北京的现在重创空间这个发展情况怎么样呢？ 我首先要说呀，刚才小片当中介绍了我了解重创空间的一些情况。这个我这个提案本身呀，来源于北京科协的所属的科技情报学会。那么科协支持这些学会啊做专业思想库，所以他们常年的开展研究。我作为政协委员，我呢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提案来提出的。科技情报学会呢是根据2016年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我们国家加快重创空间发展这个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指导意见，他们学会开始研究，这个报告就成了我的政协提案的一块内容 来源， 一块主要的内容，一个素材。那么我注意到呢，这个学会专家们非常肯定这个在双创当中重创空间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啊我们北京的龙头骨干企业参与重创空间，它为重创空间的发展，也为企业自身发展所具有的作用。因此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呢，做了比较多的了解，我也做了提案。咱们北京到目前啊，咱们有重创空间有282家，里边呢还有国家级的重创空间160家。那同时呢，北京有云集众多的龙头骨干企业，那么我知道的，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有10几家，这个龙头骨干企业在开展重创空间工作，还有一个大批企业呀，通过自身的这种硬件资源、科技资源，包括他们软件资源，在做这种重创空间的平台工作，那么这些工作本身呀，也体现出企业本身有着积极性。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课题，希望呢，我们政府这一块进一步梳理相关的重创空间政策，来呢使得龙头骨干企业在参与重创空间工作中他们更如鱼得水。另外呢，也希望政府这块呢能够给予更多的引导和指导，因为重创空间的建设呢，一方面能够提升这个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同时呢还能够为这个双创的从业人员、中小微企业包括团队提供好的平台的技术的以及软件的支撑，所以这样一个工作本身，我觉得没离开政府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时呢，我们在可提案当中里边也特别关心关注咱们北京的科技类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科技类社会组织刚才也提到，像我们北京的中关村开放实验室，中关村民协这些民营科技企业家们，他们这些社会组织们，在整个重创空间建设，特别是骨干龙头企业，他们在开展这个重创空间工作中，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需要专家，需要更多的这个科技成果资源。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咱们北京成果非常多，一个的骨干龙头企业到哪里去找这些成果？那么社会组织像中关村天河，他就通过全国范围内，特别我们北京，收集所有这些成果，能够为我们的骨干龙头企业它的创新提供足够多的技术的、人员的、专家的、成果的这样一个服务。那么凡是我们龙头骨干企业为未来的高精尖的企业的持续发展，为未来的从为北京提供新动能需要的这些技术和专家，咱们在社会领域中都有。我想从我的这个提案当中啊，也主核心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更多的龙头骨干企业参与到重创空间中，为咱们北京的高精尖产业发展，为咱们北京的这个首都的发展提供新动能，然后提供更强力的支撑。 您看徐主任，这个田委员的这个提案哈很明确，也是说到了希望这个龙头骨干企业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这个其实也是很需要政府的支持哈。 这个非常感谢田委员啊，这个课题呀、和研究 啊，这报告我也看了，还是这个研究的很全面啊，很系统，很有针对性的啊。我们北京啊，这个我们的重创空间和孵化器和加速器啊，在我们创新这个这个链条里面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也是我们创新生态环境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啊，这个我们这个特别是龙头企业啊，龙头企业那么创办的一些孵化器、加速器、重创空间，啊，我们说这个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啊，企业是创新主体。那么龙头企业呢，作为创新主体中的非常重要的、 啊、重中之重 骨干、啊，重中之重，它这个作用呢，应该说更明显，啊，像我们现在像刚才片子里讲的大唐， 对， 啊，和我们普天，啊，普天云网，还有我们科工集团，啊，还有我们北京市的国有企业。 国企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对，比如说我们首钢啊，利用我们这个厂房啊，搬迁的厂房，这个来办的这个创新公社啊，创新公社，还有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企业吧，来办的这个空间。那么龙头企业啊，来办重创空间有一个什么好处呢？第一，它的产业链啊，它的这个供应链可以向我们上下游，向我们这些这个中小企业来开放， 对 啊。另外呢，它本身呢，它有一些技术平台，可以给我们这些新创办的一个企业啊，来提供啊一些实验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和环境。另外，本身呢，我们龙头企业啊，在资本上啊也很有实力，很多的我们大的企业都有这种创新的基金啊，这个风险基金，可以对他们的项目啊做投资， 对。 做投资，另外呢，这个他也可以根据他的主业呀、啊，来委托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他的这个孵化的企业啊，在这创业的企业，来为他的主业提供服务，这个非常有意义啊。我这个在美国呀、啊，去 Plan Play 这个他的一个也相当于重创空间孵化器呀、啊，我就看到美国呀、啊、很多的大企业每双周在他这里有一场活动。像 Google 啊，像这个苹果呀、Facebook 都在里面， 很活跃。 对，他在这里面呢，就是通过路演的情况，他们很认真听。 对。 那么有些企业好的，他就并购了，啊，另外他觉得很有前景的，他做投资。 对。 另外还有一些很早的项目呢，他给一笔资助，啊，就促进了我们这样的一些中小企业啊，这个原创这个早期的创业企业的发展。 嗯。 实际上，我们北京啊这方面，应该说现在也是发展的很好。 所以这种龙头骨干企业本身的发展，他自己有需要有研究机构， 对， 他需要有合作团队，他自己需要有这种金字塔底的这类的重创空间的大量的这种创新，他可以根据自己的主业的需要， 没错， 来进行有淘汰机制性的这种技术性的中小微企业性的遴选，所以他做重创空间本身呀、啊、为他自身的核心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益的。 对，你比如说我们联想办的联想之星啊，它主要是培训，啊，来为创业企业呀、啊，这个你的发展啊，你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为他们做培训，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网友们他们有什么问题，把时间交给雨萌。 好的，主持人。那么节目进行到现在呢，确实啊，在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们向我们发出了他们的提问。那我发现啊，他们整体来说对于北京的这个高精尖产业的未来的发展还是非常的感兴趣的。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位叫做疾风之狼的网友，那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呢是，科幻小说里有很多的黑科技，那咱们也多搞一点啊。相信啊，这位网友平时可能对这个科幻小说也比较感兴趣啊，希望更多的黑科技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下面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叫做红蛙鹤，他说啊，都说 5G 要是普及了，速度比现在还要快上百倍，那不知道到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其实确实我们都是非常的期待。那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徐主任是怎么看的。 好，那么感谢雨萌哈，给我们带来的网友们的问题。那么说到这个，比如说什么黑科技啊、5G 啊，这些其实应该说比较正式的一个说法是高精尖，是吧？ 高精尖产业。 那么咱们现在这个高精尖产业，北京目前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徐主任？ 北京啊，我们这个要构建啊，高精尖的经济结构啊。那去年年底啊，我们正式向社会发布了，我们这个叫医药与健康，我们新能源汽车，我们新一代信息技术，还有我们新材料啊，还有我们科技服务业10个高精尖产业的指导啊，这个意见啊，这个意见发布以后啊，应该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北京在这儿有很多企业吃了定心丸， 对， 比如说我们生物医药的企业啊，他这个看到了我们这个指导意见以后，知道北京啊，生物医药产业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他一些安排和布局可以在北京啊，进一步的扩大， 赶下血本了。 对，还有外面啊，有些企业呢，都想到北京来，那么我们这个相当有了路线图，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从今年的一季度情况看，我们的高精尖产业发展也是非常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软件与信息业啊，增长了20%的速度，啊，我们这个生物医药产业增长速度啊，达到了19%。啊，这个还有我们就是高端制造业啊，我们高端制造业在前几年呢，增长速度啊一直是比较缓慢啊，因为我们这个疏解非首都功能，一般制造业疏解，但是今年一季度，我们高端制造业啊，达到了2位数的增长，哇，这都是在我们高精尖产业发展中啊，我们取得的可喜的成就， 很让人振奋。 对，这里面呢要特别的这个提到呢，就是我们北京啊。营造这个营商环境，啊，这个上个周六啊，这个书记和市长带队啊，我们去海淀区，啊，朝阳区，还有我们西城区，还有我们国土土规委，都去看了我们围绕着营商环境啊，我们的一些工作，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各个区啊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海淀区出台了创新16条，啊，我们门头沟区出台了门创30条。我们大兴区出台了兴10条，那么这些政策呀，围绕着我们产业的落地发展，啊，围绕着我们这个包括对他们的这个人才啊、住房啊各个方面啊，提供更好的服务。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5G。5G 我知道田委员有很多想说的啊，因为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调研。 其实。5G 对 5G 的关注啊，就像刚才徐主任讲到的，说的这个回答网友朋友的黑科技、高精尖，其实一样，我一直都非常关心。北京啊是在通讯领域中，特别是在移动通讯领域中啊，我个人觉得引领着我们全国的它的科技创新。今天回过头来我们来说我关心 5G， 是因为我们国家的 5G 产业走在世界前列，那么对于移动互联网当中里边和它5G 为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这样一种潜在的这个动力是什么，我觉得不可以想象的。比如说对我们的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对我们现在的智慧城市建设，对我们的生活的改善，对我们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包括像我们制造业和我们大数据医疗，那么我们国家相对讲幅员广阔，怎么把好的医疗技术然后能够及时用到各个地方，5G 这样一项技术我相信汇集到我们全部老百姓，所以我非常关心关注 5G 技术啊，也是有这么一个个人的一个认识， 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哈。徐主任，现在咱们 5G 的这个技术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北京啊，因为我们在 5G 这个领域和技术方面呢，我们有很好的布局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支撑层啊，在基础层，在传输层和应用层，以及我们在场景，我们都有布局啊。我们有这个很多的创新型企业，还有很多的研究型机构啊，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呀。另外在应用上呢，我们下一步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明年的啊，我们园艺会哈，还有我们在这个2022年的冬奥会啊，我们都会在 5G 上都会应用。那这方面呢，就刚才田委员呢讲得很好，但是我们也要同时要看到啊，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努力。比如说我们在 5G 的核心器件 和关键技术上， 嗯， 啊，这些方面呢，我们还要这个加把力， 嗯， 啊，能够在这个核心关键器件上和这个一些关键技术上呢，能有新的突破， 包括一些像芯片材料， 芯片材料，包括我们现在你像移动的操作系统， 对 啊，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加强的。 嗯，好，那么进行到这里的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想问问二位委员，今天来到演播室哈，进行这个协商交流的感受，简单的讲一下。钱委员先来。 好，应该说非常感谢许强主任啊，面对面的，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这种形式来答复我们政协的委员的提案， 嗯， 那么也想将来有机会啊，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更多这种形式，能够跟我们的观众、跟我们听众、跟我们网友朋友一起来分享。 张委员 也非常感谢许强主任，也感谢我们各位媒体。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的重播节目。今晚的7:30做客直播间的是市环保局局长方立、市水务局局长潘恩军，与您共话精准治污，防治大气污染。落实河长制，促进河湖长效管理。 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 千年那天，我翻阅字典，查什么字眼。